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关注最新的天气。今明两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但是由于本市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白天气温很高，天气晴热干晒，出行务必注意防暑降温遮阳。此外呢，高温天气车辆故障会高发，尤其是爆胎，司机朋友应该注意对车辆的保养保障，行车安全。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高温天气下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还记得那张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6月20号11:33，2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三的午间时光当中打进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酷暑啊，这个防暑降温是最重要的事情哈。 嗯， 刚看到的高温天气，车辆还有事故频发的这样一个状况，尤其是不容易爆胎。看， 对， 谢谢， 今天真的超级晒。 对，提醒大家那个气啊不要太足，开的时候啊稍微上一点气有可能会缓解这个状况哈。 是的， 这歌来自于梁静茹，是反正大手拉着小手一起去郊游。 嗯， 会想到爸爸妈妈，想到这个非常和谐的出行画面。 对，而且今天这么热，我们非常应景的推出来一个消夏的主题， 京郊之旅。 对，京郊消夏游。 哎，今天那个佟大为终于来到 佟大为 真的，我老跟他说他是那个那种感觉的佟大为，他有一阵特别像， 是有点像。 今天我们的老嘉宾很多年没有来到节目，因为他太忙了， 太忙了。 今天忙着融资，特别忙， 你必须得把他的 title 给介绍出来。 来， 听一下， 旅霸厨妈的创始人怎么样？像不像电视剧的名字？ 哇，旅霸厨妈， 像不像电视剧？ 对，就是让我想到一个虎妈猫爸。 对，就是佟大为演的嘛。 啊。 我们的张卫国，卫国欢迎， 欢迎卫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好久没来了吧？ 真的 好久 没 来 了， 哎呦，这这么长时间， 你看那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依然没变化，头型还很时尚，对不对？ 对， 这个我们的卫国在我们的在我的心中，京郊达人， 嗯， 超级了解。 真的是超级了解， 平汤怀柔， 那这可以这么说，就是 对 一块区域那是相当的了解， 对对对， 走街串巷都能找到，就是大家可能以往去不到 的 地方。 对，怀柔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去也很方便哈， 对对对， 而且你现在做的这个。旅霸厨妈这个项目，大概是什么？就是带着朋友一起玩嘛，小孩大人的。 这个挺复杂的，其实这是一个家庭旅游， 家庭旅游， 对对对， 哦 哦，因为我是做那种线路策划的，然后能把老人、年轻人和孩子融在一条旅游线上去玩， 我天哪， 那是非常有难度的， 对呀， 真的，我想象了一下，我都觉得 爸爸妈妈，年轻的爸爸妈妈孩子， 对，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 对呀， 老人， 哎呀，对，还有就老人，哎呀，慢点儿， 是， 而且经常去京郊的人，可能就吃的。农家饭啊，住的农家院啊什么的，已经基本上是一种老式的那种京郊游了。 哦， 然后这两年一直忙，就是在琢磨怎么给大家创新，怎么好玩好吃，介绍一些大家没吃过、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样呢，这个玩法多了以后呢，可能就更适合一家子出游了。对对。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卫国一直在创新路上走得很远哈。到底接下来的这个十分钟资讯之后，它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一种不一样的京郊别致消夏旅行啊？我跟道道还有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啊，说到高铁，真的让全世界感到骄傲，为中国，对不对？ 是的。 高铁呢，让这个端午能够远行了，怎么回事？ 端午假期，高铁再次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从中短途的京津冀到上海、西安等中远途的目的地，都成为了铁路出行的热点。 是的。 对，你看这个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5日启动，持续到18号，一共4天，那北京站、西站、南站3站共发送旅客超过200万人。假期的第一天，各站都迎来了出行高峰。在南站，不少打算当天买天津、青岛、济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车票的旅客发现，哎呀， 懂， 下手晚了， 没了。 适合出游时间的车票几乎已经销售一空 啊。 而在西站呢，除了周边河北地区的短途车次迎来了旅客高峰之外，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前往西安、洛阳等车程在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游玩。 6小时了啊？ 对呀、你看，像北京站则迎来了以秦皇岛、北戴河等老字号旅游目的地，的为主的旅客高峰。 是的，你看西站、南站是这样一个情况哈。从南站出发前往杭州的旅客刘先生是说的，之前假期家人呢在经济范围内游玩了不少的地方，这次打算去一个稍微远点的地方。刘先生算了一下时间很宝贵哈，早上出发，中午就能到杭州，下午就可以在西湖边游玩，和远郊游时间上差不太多。 哦，是的， 去杭州了啊。 是，据统计啊，6月16日假期的首日，北京铁路局发送旅客131.65万人次，创端午单日历史新高，同比增加5.49万人次，增幅是4.4%。北京3个站共发送旅客超过59万人次，几乎追平了今年的最高纪录。 出行是永远都是我们心中最好的一个犒赏自己的方式。 是啊， 现在高铁很方便哈，离北京维园点唰唰唰唰非常方便。 而且你看现在那个复兴号，条件又好，速度又快， 介绍过一次， 对， 还没坐过你。 我也没坐过。 对呀、非常的期待哈。 啊，哪天团建、买几张票？ 对，去济南西感受一下。 为 应对端午假期客流高峰，铁路部门最大限度增加运力。北京站增开了北戴河、唐山、齐齐哈尔等方向的列车15列，北京西站增开了像清河城、兰州、郑州、宝鸡等方向列车8列，北京南站增开像济南、德州、青岛、天津等方向列车8列哈。积极的方便大家出行哈。 是的。 又要一直出现了。 对。又要一个遗址， 内蒙古方面啊，内蒙古怎么了？ 内蒙古发现了先秦时期的 聚落遗址。 聚落遗址啊，嗯，这个自治区文考的这个研究所近日在赤峰市， 赤峰是一个好地方， 好地方哈，啊，叫做敖汉旗发现了一处先秦时期的聚落遗址。文物专家表示说，这个发现为内蒙古东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嗯哼， 青铜时代哦， 对，嗯，那据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专家介绍，这处遗址位于敖汉旗林家地区热水汤村西的一个缓坡上。 这个名字跟那希腊的那个足球队名一样， 哎， 特别难念啊。 是吗？ 对啊， 但是这就跟吃，让我想到了吃水沟这， 啊，对，挺像啊，对，啊， 对，反正这个缓坡呢，总面积大约是1.5万平方米。 是， 通过对出土陶器的器型、纹饰、陶制等情况进行分析，初步断定这处遗址属于魏营子和夏家店，不是，是夏家店。 夏家店 上层文化两个时期，以魏营子文化为主。魏营子文化是一支主要分布在大小临河流域的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大致为商代晚期。 是的， 哇， 嗯，内蒙古又发现了一处商代晚期的， 久远啊， 这个唐宋元明清， 夏商西周在前面， 太多，太多了啊。 对， 第三个来自广西桂林的事情啊，桂林的山水是甲天下的，告诉我们端午期间接待游客同比增长了，我的天，24.5%。6月18号到16、18号端午节期间，广西桂林市迎来一波旅游小高峰，共接待游客9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5%。像乡村游、周边游依然持续火爆，传统民俗吸引了众多八方的游客。 对，记者了解到，高考刚刚结束啦， 现在成绩啊还。 也差不多了， 阅卷已经基本结束了， 阅卷已经基本结束，嗯，啊，老师的评语已经写上了， 对， 每年的这个高考什么什么作文是不是啊， 对， 就该出来了， 对呀，啊，大家就是非常着急啊，嗯，期待啊， 对 啊， 非常的期待啊，嗯，当然考生们都非常的辛苦，给自己好好放个假，暑期旅游旺季已经来临， 来， 加上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等多因素的叠加，端午期间来到桂林的游客出现了一个较快的增长， 嗯， 仅仅桂林市重点监测的27家景区就接待游客47.26万人次，桂林全市无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无旅游安全责任事故，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非常的好， 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场景哈。 嗯， 端午节期间呢，桂林乡村游、周边游持续火爆，阳朔县周边短途游居多，部分甘豫、鄂、辽等西北县自驾游客提前到达，把停车场全部占满，多数游客选择走向自然，享受乡村旅游的乐趣。学生游、亲子游很明显啊，自行车、电动车、徒步游等休闲方式受青睐，特色民宿是游客的首选了。 哎，阳朔这是个小镇嘛，你看现在特色民宿多火呀， 嗯， 条件也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的魏国频频点头， 是的， 啊，是的， 哎呀，怎 么 顺应 说的啊？ 对，顺应这个大潮流， 是的，很重要啊。嗯， 连日来呢，龙脊梯田， 哦， 蓄水明亮如镜， 嗯， 雨后云雾缭绕，与民族村寨构成了一幅诗意的美景图，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前来。不仅如此，传统民俗正散发出越来越大的魅力。 嗯， 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等不少民族寨都举办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吸引了一批喜爱民族风情游客的这个客人。 其实现在出行的时候，大家选择比较多啊， 嗯， 可以自己依据以前嘛，经常去不是民俗的地儿，现在的民俗反而又受欢迎了。 对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 没错，没有国界啊。 嗯， 第四条，立陶宛部分的首都7月开征旅游税。 哦，立陶宛首都，嗯，它叫做维尔纽斯市， 哦， 这个政府18日宣布了，说从7月1日起将对到访维尔纽斯的游客征收旅游税，所得将用于改善首都的旅游娱乐设施，提振城市的竞争力。 市政局就说了哈，旅游税全年都征收哈， 嗯， 在这个纽斯市住宿、使用该市公共旅游和娱乐设施的游客都需缴纳。每名游客呢，每晚缴纳1欧元，大概是7.5块人民币。残疾人、未满18岁人群以及租用10个以上房间的团队，啊，无需缴纳此税。 哦， 就是这个跟团差不多。 跟团， 啊，住宿提供方呢，有责任向游客通报这笔税收，并代收税款，而后转给市政府。 嗯，当地媒体援引维尔纽斯市旅游和城市发展部门负责人， 哦， 因加罗曼诺夫斯基内他的话说。我们呢将与企业代表一同决定这笔资金的去向，以便给城市带来最大的回报啊！ 增加维尔纽斯在全球的吸引力和知名度。 说到那个旅游征税啊，像欧洲许多重要的目的地都征收旅游税，比如说法国的巴黎、荷兰阿姆斯特丹、西班牙巴塞罗那、德国柏林、意大利罗马、立陶宛的特拉凯巴兰加和德卢斯基宁凯等度假城市已经开始征收旅游税了。 哦，是的， 对吧？希望大家呢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去那些国家有这样一个准备哈。 是的。 为什么要收我钱啊？ 因为它是为了让这个城市的旅游更好。 啊、第五条，哎呀，好莱坞环球影城《功夫潘达》主题剧院开放 IMAX。 哇，小潘潘来了。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环球影城15日正式对游客开放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梦工厂剧院。这是环球影业收购梦工厂动画之后在环球影城开设的第一个新景点。 是的，这个新景点取材于风靡世界的、风靡世界的系列动画影片功夫熊猫哈。这个他们这边特爱吃包子和面条嘛。置身剧院之内，观众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由梦工厂动画和环球创意共同创作的全新影片。哦，功夫熊猫冒号帝王任务。 我的天哪，帝王任务。哎呀，这个听起来很皇家的感觉呢。 皇家的感觉啊、 影片讲述了在准备大办英雄宴的一个清晨。清晨啊，神龙大侠接到了艰巨的任务，要将无比珍惜的无极神力之水，简称神仙水。 你说刚才那个大家说哇，帝王邀约哈、 啊。对啊。 清晨这种感觉，就是他听上去 很有落差，很有喜感啊。 对清晨。 对，然后要把这个无极神力之水送到翡翠宫、哦、观众们就跟着他一路历险，肯定不能让他那么那个顺利的就送过去啊。 高高低低服 是总得有点这个结标的嘛，是不是？ 估计还有一些4D 的动画、 出现几个可爱的可爱迷人的反派人物。 是的，面对汹涌急流彪悍的好像有河神， 哎呦，河神， 河神，体验神奇法力和中国的功夫。 是河神被打败啦， 打败了、 顺利送达。 是， 反正这个新景点呢是使用了由环球创意研发的全新室内投影映射集成方法。 怎么的呢？ 由7部 4K 电影放映机和360度环绕立体声系统共同展示， 是 再配合可前后左右摇晃，体验180度真实动感的座椅，为游客带去独特的体验。 超级 4D 是吧？这个好莱坞环球影城总监兼首席运营官美玲李美玲女士在14号举行的开幕式庆祝会上说，那个功夫熊猫帝王任务是个妙趣横生激情四射的故事，也是开启好莱坞环球影城与梦工厂动画合作的理想选择。 对， 这个希望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的内容都是非常向上的积极的， 是 阳光的，跟天气自成一派啊。 好， 也希望大家呢在听完我们资讯之后马上进入一个超级凉爽的郊区之旅。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魏国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出 这歌有了年头了。那天上快手。没事，打发时间吧。 快手 看到了这个林伦先生 啊， 依然在各大2-3线城市唱着这首歌曲，啊，经纪人的拍他唱得非常好，舞步都没有改变。 这经纪人是怎么回事？ 他自己唱的。 哦，我知道，我 没有这小欧先生啊。 哦，那个经纪人是在还用快手吗？ 对，就各种拍啊，对，大家说，哎呀，林依轮好久不见了啊。 是，但是人家林依轮现在早就已经把主业改成厨艺了。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厉害了哈，这个叫做驴爸厨妈的创始人魏国闪亮登场，欢迎魏国。 欢迎魏国。 大家好。 对， 听这歌啊，其实魏国也有自己的感觉，让我们一起快出发。 对， 这个当然了， 其实做我们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人爱 的节目，我想问问这些从业的人员，特别是旅行圈的朋友，是我们每天带着大家游山玩水，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山水之灵秀，天地之精华， 光到了晚 上 光光砸缸回到家的那一瞬间，你身体累不累？ 不光身体， 心灵 上，想的事儿太多，因为旅游是一个特综合的行业，吃住行游购娱啊，你看完路以后，您每一点都要想到就服务游客，就想不到就会出乱子， 对， 所以就比较辛苦，就晚上。白天要看个七八个小时路，甚至一直在徒步。 天哪！ 然后回来你还要熬夜写到两三点。 大家想想这个工作力度， 对，你想想吧， 很强的这个力度。 是，而且这些游客万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还得解决， 你是不是得给解决？ 对对对，现在的旅游已经不那么简单了，就是很多细节你一定要注意，包括我们为大家考虑的事情也比较多。 当然， 对，一个你考虑不周，真的就会 对对对， 很多的。 现在就把这个服务就提在口头上， 真的。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哈，每个行业都不容易哈，把你自己的这个小圈子，这个工作做到最好，才是最棒的选择， 没错， 对不 对？ 但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对不对？ 必须的。 对，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京郊，京郊有太多可以选择的地方，我们今天主打怀柔县。 好， 对啊， 先说这个体感的温度，现在北京大概33-35， 对对对， 那边20。8-9-7, 7-9-8差不多吧。 也分地儿，就是因为大家平时老去的地儿可能就找不着这样的温度，也顶多差5度左右。 5度、 对对对。但是现在随着这个这两天下雨嘛、然后那个板栗花也都开了。 板栗花、 对对对。 板栗 树的花，对。 什么颜色那个花？黄还是 黄？ 黄色吧， 黄浅黄色。这个地儿也不错，然后有山有水有长城。然后呢，待会儿再给大家介绍个有山有水有长城，还有好吃的地方。 好好好。 这个地儿其实是在就叫北京水长城， 水长城 一个景区在九渡河，这个地方现在有一个叫板栗园，就是300年以上的那个栗树， 是那个黄花城水长城， 对对对，黄花城 就搁那杵着呢，300多年以上的， 对 对 对， 栗树， 那块儿其实跟景区，我个人觉得还是分开的，就是景区有一部分有拓展呀，然后有一水上项目， 独立的， 突然间一进到这个板栗园以后。 什么感觉？ 就柳暗花明又一村，然后特清静、特幽静的那种感觉。 陶先生正在此刻赋诗。人间， 这是 对不对？有点人间仙境的感觉。 有点那感觉，然后远眺就是湖泊啊，包括水长城啊，就是一收眼底。而且那块也比较清凉。我一般带孩子，就如果家庭去的，带孩子，我建议拿个 A4 纸，拿个相框， 画画。 一个是画画，再一个把那板栗花啊从掉下来那个捡起来，做成那个 标本 标本画，就哄孩子在那玩，而且草坪就都是绿的，还有椅子，还有那个秋千椅， 真好 我觉得在那儿不单是孩子，还是老人在那儿玩玩都挺不错的，而且他那边还就是组织一些小活动，你像板栗花，我刚才说是哄孩子玩，这还带哄老人玩吗？ 带哄老人玩吧。 就这个点子，魏国是凌晨3点半想出来的。 是的，怎么哄老人玩呢？ 怎么哄？ 醒了得拿个本记上。 老小孩怎么玩？ 对，他其实以前有一叫火绳，是用那个。板栗花编的 火绳， 就跟那个女孩的小辫子似的，但是又不一样，它编成一个粗粗的火绳，这一点它有驱蚊的效果。其实板栗花它那个味道，现在你到山里满山遍野的清香味儿，然后一望过去都是那种金，就是浅黄色， 心情太好了。 特别好，然后呢，到那儿 还能驱蚊， 对，等晾干了以后一驱蚊，现在端午，然后他挂那个艾叶什么的，其实这个拿着外边跳广场舞去点上一点，足够好啊，这比花露水强多了。 画谁？ 对，看我的画针。 哇， 就是我跟你说，拿着板栗花，你跟老小孩们说，你说阿姨，这个您拿着，我跟你说，什么丝巾都比不过你，马上的， 而且还特有范儿。那个还而且是环保， 对， 污染的，甭管对孩子对老人，都健康，就是传统的这种，我觉得挂在窗户上也起到一个驱蚊作用， 又美观又驱蚊， 对 对 对， 你看功能性， 而且还是自己做的，自己带回家还不要钱，多好的事儿。 刚刚 就是 道道说阿姨，那叔叔不同意的，那我们怎么办呢？然后呢，就是周托就过来了，周托说，那个叔叔。这个你拿这个转的哈，可以吸引更多丝巾的阿姨。 起玩耍，对不对？这个是很好玩嘛，对， 也是哈， 对对，互相吸引， 对，说说。哎，周陀，你管我叫什么？ 你角色差命 啊！对，周陀叫大哥。 啊，大哥，大哥，对。 其实叔叔也有的玩，嗯、这次就是端午去玩的时候，我看好多叔叔也心灵手巧的。 怎么的？ 有那粽子包的比大娘包的还好。嗯、 是吗？ 对对对， 粽子包的。 对，而且他们那种吃法也特别多。 嗯。 就到现在，因为咱们这个生活越来越好了，粽子不见得非得在端午节吃， 什么都吃， 什么时候 都能 吃， 就显得少了很多仪式。 对，尤其是那个馅儿。 哦， 就像在这水长城，他拿那个板栗当馅 儿，哦， 栗子馅儿的， 对对对。然后周边还有用那个海参当馅儿的， 哎呦， 就是大爷他们包的这个感觉啊，就是而且那种乐趣啊特别好，就坐在园子里，空气也特新鲜，然后一望都是绿的，有山有水，然后在那儿聊着天，然后甚至打了扑克，再包点那个粽子什么的。 问问一下魏国， 真好， 这个包粽子像那个荷叶啊，然后那个米啊， 这都是自己带的吗？ 那个米是不是有要求？ 嗯，我也特意问了一下， 对吧？ 这一般大师级的人物，刚那米不用泡。 哦， 不用泡， 不泡， 对对对， 直接包， 直接包，稍微有点水，直接就包了。 哦， 然后平时咱们家里的人都 淘米， 得淘，得泡一宿， 对， 先泡一宿那米，对， 40多重， 他是怕那个黏，将米啊不软， 哦对， 啊还是硬，其实一泡时间长了反而糟了。 对，那虫子都出来了，哎呀，完了这 枣和那个叶子，现在咱们我看现在都是用竹叶子包的， 哦，竹叶， 买的时候那叶子上有一根梗，那就是竹子的 竹叶 啊，不是 粽叶， 不是粽， 不是粽叶， 对对对， 哦， 所以要想吃正宗的吧，还得去有荷叶的地方去弄。 我有一次去那个南方哈，南方也过端午节哈，他那个粽子就是现做出来的，刚蒸出来，用他又有时候蒸，有时候水煮哈，那个粽子皮一打开的时候 啊，那清香， 哎，那个味道，然后那个糯米往下流水， 对， 哎，很弹。我是愿意吃蜜枣的嘛，我愿意吃大枣馅的，那一口味道，对，嘟嘟嘟嘟嘟嘟嘟那种感觉，好糯呀。 对，它包的是果冻吧？ 晶莹，特别晶莹， 就是水长城能吃到， 能吃到， 就是妈妈的味道。 妈妈， 我还特意买了一个，现在也有 啊。 就是有一个大哥，他说那个，但一听到呲呲呲呲呲高压锅的声音，那就不是妈妈的味道了。 啊， 妈妈那是用烧的火， 对，慢慢耗着。哎，对 对 对。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大爷包粽子的时候，咱们是在室外包吗？ 对对，室外他也有一些那个凉亭啊，甚至你都可以到他那个船上去包，他有很多那个游船。 他有个画舫船， 对对， 我还坐过那个呢。 嗯，特别好啊， 感觉来了。 对，然后孩子，你说拿个球啊，然后踢个毽，打个羽毛球啊，那大片的场地，特开阔， 真是 非常好。 对， 其实我们老觉得生活当中啊，怎么去创造一些惊喜啊？其实就是我们善于发现， 就是细节。 对，把之前的老人啊、老家玩那事，再在现实生活当中开展起来，就觉得很有乐趣。 没错， 对不对？ 嗯， 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微博哈，一段天气预报和广告。 好嘞， 之后下面还有很多怀柔精彩的玩法，没去过地方多了去了，对不对？怀柔那么大，我们理应去走一走，看一看。 对。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失， 爱将永远长存。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目前呢，我市仍然处于高温的蓝色预警当中，白天气温很高，天气晴热干晒，出行一定要务必防暑降温，尤其是高温天气啊，车辆故障会高发，爆胎的情况会发生，希望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令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出行平安，一路好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爱静啊，也好久没出现了，爱静啊，也想过上了非常舒适的生活哈。 好，对， 今天我们要跟着也是过上舒适生活的我们的旅霸厨妈的创始人魏国先生，去美丽的怀柔，掌声欢迎魏国。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我这在这个播天气预报、听广告的间隙在琢磨，其实干旅行行业的朋友呢，他内心必须要阳光。 嗯， 你如果内心不阳光的话，干这个行业你提不起精神来，对不对？ 不光阳光，还有童真，具有一双发现美丽的眼睛。 纯真， 哎，是的，还真的，你得有纯真的心。 得有哈。那、我们说了很多，朋友对怀柔很熟悉哈。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对怀柔的一些感受啊。 好的， 这位叫做波澜不惊潇洒医生说：“北京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旅游景区去过不止4回了，美不胜收。” 哎呀，刚才我们不就说到这儿了吗？ 黄花城， 是。然后这个卢萨卡说， 卢萨卡 六月，阳光下一个完美的日子、 哦、 山坡上开满了奶油色的栗树花，花瓣落在一池碧水上，荡起小小的涟漪，宽沟一个可以诗意般栖息的地方。 嗯，他说的奶油色，反正也奶油就是黄色的。对 对 对，我们把 奶油 掉落在这个地上的这个板栗花叫散落的风景、嗯，特别美， 哎呦美了， 特别美 吧！ 哎呀，我就秋天的时候，哎，我是秋天还是春天时候？那个时候还没开花呢，嗯、整个栗树园都是枯的，然后地上也没有绿草。我还说，我说，哎，这个板栗园怎么是这样的呢？我说板栗在哪里？ 其实有跟我玩，我依然让你玩得很开心， 是吗？ 对对对， 去俩行动都没问题、 哦，都没问题， 是吗？那请问怎么玩呢？就这么 干枯的看雪呀、 哦， 包括那个吃糖炒栗子呀， 对， 包括 季节性、啊， 对，包括有一些那个树枝啊，包括那个有一些。栗核啊，包括那些栗皮啊、 嗯嗯、 其实都可以教孩子做一些比较卡通的，比如拿牙签扎俩栗子，然后呢可以做成小狗小猪小羊，就这种的， 你看看、 啊， 然后你把这栗子中间穿根绳，你们俩可以 PK， 比如男孩 PK、 嗯、 看谁先把谁的栗子给打碎啊，这种体育的玩法啊，都可以， 一天就很快就过去了。 对对对 对 对，嗯。 但是孩子的精力是无限的，我觉得。 对，他是无限的，但是他们也有蔫的时候，一到十二点，那个就要吃饭，要喝水，然后还要睡觉，这种地方也很难找。 也是，就是所以你又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其实这样的行程确实难度会非常非常大。 我们一般都是一个小时行程，就是让孩子这个就是往返。就是单程吧，一小时就必须得到、 嗯嗯 哦、 吃的地方还得让孩子玩，有老人还得休息、嗯、还能喝茶，能够水果吃、哦、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地儿。 对，好，那么这些都满足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五星啊，我的天哪、 这是怀柔一叫老 A 餐厅的地方、 哦、老 A 军事主题的、 哦嗯、 老 A 对对对、 啊、 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家那个就是垮炖鱼啊、 哦 我们家老爷子特别爱吃啊，首先是软、 啊、 没什么刺儿、 哎 啊、然后、 啊、 那个鱼头那个这 鱼脑 那块就是蛋白质什么胶原蛋白呀 啊 都可口，他们老是牙不口不好都能吃， 对对对， 还就是炸那大油饼。 啊、 一般呢，那咱们在城里吃不着了。 那个油饼， 比脸还大那种大油饼。 比脸还大的油饼。 孩子拿着那玩，老人好这口，来点臭豆腐，拿点那家乡肠一弄， 哎呀、 特别好。 哎呀， 最好的就是他那院里还有好多那种、 嗯、 他自己做的拓展的儿童拓展的那种小滑梯啊、 哦、 小项目、 哦。 我们家还在那玩半天。都不走，就开特别开心。然后我只能就看着呢嘛，看着我会有一吊床，然后边上放上茶水，放点干果，那么大西瓜。哎，我就看着我孩子玩，他们也玩，我也休息， 拿个大蒲扇一扇、嗯，哎呦，特别 对 对, 对, 对, 对。 哎，我觉得好有那种以前的感觉、啊。 是老人特喜欢那个种地、 啊， 那边还有好几只母地，自己去 摘 点萝卜，弄点葱，可以摘点。 啊， 如果是不摘不多的话，都免费送了就。 返璞归真， 对对对、 啊， 其实都是大家种。 我发现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嗯嗯， 是他们有时候依赖 iPad 玩个游戏、 嗯、 然后看个动画片哈、 嗯嗯、 如果他眼前有这些东西的话、 嗯、 iPad 根本想都不想， 我 什么下 iPad 对他都 对 都不会问的。 我以前就是策划过这样的主题， 是不是 就是说拒绝那个 iPad 啊、 嗯、让孩子爱上喝水爱上吃饭啊，这样的玩法就很多人就跟着我玩、嗯、 孩子怎么样、是不是真的是拒绝 真的 忘记了。 你像那个我们前两天去那个灵慧山风景区，就是离那都不远的他那里边就是小溪，然后有百合谷、 哦、 一进去老人就觉得哎呦溜溜弯不错，才 1.5 公里，你往返才3公里、 啊、 可以，然后特凉快、 哦、 对对对，然后那个地方很奇怪，就是咱们那边都是阴天下雨、 嗯、 那不下，然后上边淡淡的一层薄云，还能见着蓝天，就空气啊包括云啊地理位置都特别 好。 形容一下这个地方的感觉 啊，这个地方就是旁边都是雨，然后把这块抠出来了。 好地方， 然后它离怀柔市区是最近的一个景区、 哦、 然后里边呢孩子就可以让他打水仗了，小溪、 嗯、 还可以捞小鱼、 哦、 当然还得放回去。 对对对、 嗯。老人在石凳子上一坐，我弄点那个什么点心啊，西瓜啊，香蕉啊，荔枝啊，一摆，你们这玩吧。 这不就是野餐吗？ 对， 多爽啊。 对对对，这现在叫什么叫趴队什么之类的。 趴、 哦、 队、 哦 嗯。轰趴，野外轰 趴。 对对对。 张阿姨拿出了自己的丝巾、 嗯、 来，这是我女儿给买的。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桌布啊。 对，聊一聊。 而且那地方特别凉快。 聊聊家常。 对。 嗯， 然后还有说那个爱吃肉的，它边上叫、嗯、有一叫口头村的地方，口头村它 爱吃肉的， 对、 哦、 那边满族人特多，像什么满香庄园、满香小馆、那儿有一个特别奇葩的那个吃法，它叫回头客冻烤，是在那个大泥巴的洞里，然后用那个木炭烤的那个肉。 叫花鸡 巨好吃，对，有点那意思、嗯、但是它是那个满族时候外边出征时候，因为问、就是外边的条件的问题、用泥做成炉子，里边用树枝填上火，把那树枝还得什么梨树啊那种果木炭，有点烤鸭那感觉， 我的天，还有味道， 还 有味道，还有味道， 什么烤羊排，我一记忆就是烤红薯、烤羊排，然后还有烤鸡蛋、就是孩子看了也会觉得特新鲜。 不用说孩子，我都觉得挺新鲜， 是吧？ 感觉会看很久。 算是外焦里嫩嘛、反正老人吃的也可以，孩子也特爱吃，就一家三口吃一桌，才300多块钱， 是不 是？便宜， 对对。 然后弄我搁点汤，来个臭豆腐贴饼一炸，哎呦，那香极了，就好热闹。 魏国一定爱吃臭豆腐，两次 Q 到了臭豆腐， 对，两次 Q 到了臭豆腐，这样王振和表示非常的感谢。 其实我们说、我们作为那个城市人、就是生活节奏太快了， 对对对， 那就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太方便了，点个外卖就来了，没意思，我们得自己做、自己吃饭， 而且外卖那个味道 差太远， 也不是说差太远，就是外卖的味道是一样的， 就我老觉得外卖的味道就是油大，然后一堆调料混合而成的，就把那个菜给做成了。 对对对。 其实咱家里做就是油、醋、盐、糖、五香粉， 对、 还有什么就姜、葱，没了。 是的， 这、是家常饭。但是在那边的原料啊，包括它的做法啊、口味是咸淡呀、它跟咱城里就不一样。 对对。 然后包括它这个面粉，有咸淡面粉就多了，什么富强粉、什么强筋粉，是吧？那边都是老面粉嘛。 厨霸。 对 对，必须的。铝霸厨妈， 对对， 但是现在厨其实也是魏国， 也是魏国， 对， 对。一说到这个，我前一段就是给孩子过生日，在一个那个叫六渡河，那、六渡河巨美，就是没什么人知道 六渡河， 六渡河镇，边上就是小溪，有栈桥，然后山上都是栗树，然后还有很多的民宿，我就在那儿做民宿里边给孩子开一场生日 party， 也做饭，那天是生日嘛，煮面条嘛，我先煮了一锅，哎呦有点硬，就六分熟，我觉得这不行，孩子已经过水了，你不能再煮了。我说算了，给他们做顿饭吧。我用这个面条围成一圈，先炸，用那个他们的花生油炸。 炸面条。 对，面条里要先用蛋清和，然后用胡椒粉，稍微点糖，弄完了就跟那个面包圈一样嘛。然后把那个撇出来蛋黄放中间，两边一煎。哟，孩子特别好吃， 哎呦， 千层酥， 厉害呀， 千层了吗？ 厉害呀 ！ 所以大家去，就刚才说的去民宿嘛，比如说那边我选的什么老木匠民宿，我觉得还 是不是？ 对，好多什么那个河颐园，什么立山小筑，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一个是去原生民宿，就是像我说的老木匠民宿， 原生民宿， 他就是当地人。是一个木匠，他开了一个民宿，然后家里人一块儿打理，里边什么木匠那些工具啊，他做的一些那个老的那个门框啊什么，就跟小博物馆似的。老爷子还带着孩子一起锯木头，然后给做的那个什么祭木之类的，特别好。然后里边再跟他们一块儿做个饭，那儿的板栗红烧肉那简直了，他是加红糖的。 红糖， 对，他没想，我以前没想，我说这板栗哪有那么甜，和红烧的，他说加了红糖，哎呦，那特别好吃，甭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特别适合。 对，你想这个加红糖的，加冰糖的，这都是属于非常用心的加佐料，对。 然后你想，比如想个性一点的，那边还有美院设计的那些民宿，然后一抬头就能望星星，然后在洗澡间里的那种，但我还是比较偏向喜欢那种原生民宿， 原生民宿， 跟老大爷聊。天儿，墙头边上嗑个瓜子儿，他给你讲讲他师傅和他那个师徒关系的那些故事，特别好。 臭豆腐跟我一块来，特别亲近。 对对 对， 而且周边环境也特别好。当然你也可以住比较高端的那种叫乡村酒店。像那边有卡斯谷酒店，硕大的草坪，我在那打高尔夫球，硕大 怀柔， 硕大的酒店， 硕大， 里边得多大个院啊？ 特别大，得有几十亩，然后后边还一片山，关键它房间也特别大，大浴缸。 一掀窗帘就是那个外边那个就是草坪啊、树啊、山呀、啊、这种风景，还有水。 那这他这属于乡野别墅级的了。 对对 对，就是前两天组织他们玩，他们哎这比民宿还好，这样啊、因为城里人嘛，有时候还是比较那啥挑剔的嘛。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现在大家玩一定要找一玩法，住民宿你就好好在民宿里边待着，啊，去享受那里。包括他们的人文历史啊，这些东西啊，去感受这个民宿， 就别出这个， 哎，就别去了，就在院里做点饭，好不容易家里聚个会，然后一家老小， 没错没错， 的那种。 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要是真想去那个，那我就建议你住什么乡村别墅啊，或者是那个快捷酒店啊，就是这样的。 就是没必要说在住宿这方面花太大的钱。 对对对，你像有我们去这个怀柔水库附近的一些农家院，现在都自己很环保。好了啊，都为了这个一级水源保护地，每家都有每家的特色。你就眺望，就门住门吃，就眺望那怀柔水库，你就觉得特别壮观。然后它叫九塔吧，它院里还特别高的水塔，就孩子都没见过。 哇， 就类似于这样的。然后再有点科普教育、环保教育这些东西加进去啊。然后像怀柔还有好多就是像吃驴肉的地方，叫九溪餐厅。 驴肉， 对驴肉，我才知道我为什么。吃驴肉上火，其实驴肉吃是不上火的。咱们可能有的人吃上火都是马肉这种。 哦， 就是 不是 假，不是驴肉，但是能吃的真正驴肉，记忆犹新的大包子驴肉的，一斤17个。我天哪！我说一家三口点一斤就还凑合吧，吃不了。就类似于这样， 一斤17个，那馅儿得多足啊！ 对，特别足。然后像吃完了，孩子再感受点传统的那种文化。那边还有高粱河彩绘厂，那都是以前老彩绘厂的员工。一大姐她自己开了那么一体验中心，我还在那儿画了一个四月乡村， 哎呦， 这种花儿都开了，有那个乡村的小房子在上面，然后她就 好写意啊，这个 对，然后再配上一首小诗，然后你大姐就拿她家那炉给你咕咕给你 烤制 了，给你寄家去， 纪念意义， 好棒 啊！对。然后里边还有好多国宝，包括咱们那个 iPad 那些建筑啊，包括国家送礼的那些东西，就是红漆的那种彩釉瓶，你去那儿不体验，就咱们老人一看了就喜欢。啊，红彤彤的，啊，也不贵，对，也不贵。 这什么地方？再说一下，是 高粱河， 高粱河 彩绘，老人也特喜欢， 是吧？ 也不贵，就是有一些像咱们现代的 小件儿， 就是插手机的这么一台，也是 那个， 就几十块钱买的小孩玩，吹那个熏啊什么的那种小孩的， 其实都是陶泥这些制品， 对对 对 对。还有就是像现在蓝莓熟了，黄花镇应该是，我记得就是盘山小山路也不是特别那个， 这些地方都是你自己， 对，就是照着那种迷路的方式 走出来的 ，就是这条小道，哎，进去看看啊，就找着这蓝莓园了。 注意安全啊，得注意安全。 不是你说他得多累吧？对，辛苦，但是他很热爱这个。 对对对。 然后像再吃个饺子和海鲜，这饺 海鲜怎么说？ 海鲜饺子馆就在雁栖湖附近，那也是 有海鲜啊。 对，那也是周边，因为实在没饭店吃了，我就到周边那开发区去了， 自己找去了。 对，找去了啊，没想到找了一宝。 好吃， 它不但好吃，它还有历史的，给领导们做过的饺子。 哎呦， 海鲜饺子馆， 世家专门包饺子的啊，也人就不叫什么什么饺子馆，谁谁谁饺子，就叫饺子馆。 真帅， 就包饺子，然后那海鲜都是新鲜的。我吃海鲜在城里是过敏的，我在那儿吃都不过敏，为什么？因为我对海精盐过敏，城里的海鲜是用海精盐养的。那儿的海鲜纯海水养的， 厉害呀！ 这是我发现。 那它哪儿来的海水呢？ 直接就从那个 空运过来的， 不是天天每天都是新鲜的，开车运过来，运到怀柔， 开车运过来， 对，然后海水从箱子里直接到他们养殖的那里了，啊，就少量非常少，我这还惦着去吃呢。 哦，量确实很少，你想他要保证那个食材的新鲜， 对，特别少，但是我觉得 挺有风险啊。 对对， 首先对健康特好吧？ 是的，是的， 这驴肉不上火了，海鲜不过敏了。 哎呦，好地方啊！ 真是好地方。 然后雁栖湖那儿也开了，这两天听说开了激流勇进。然后还有小咖啡馆。 对， 还有小咖啡馆呢。 对，现在大家对雁栖湖还是传统观念啊，那就 那不就是个景点吗？ 对，然后有船划船，看看那些那个建筑，现在不一样了，真不一样了啊！有机会去看看吧。 我再去一趟，上次人说建筑啊还不让进的。 对对对，然后周边也特别刺激，像咱年轻人玩个高山滑水，淮北滑雪场嘛，哎呦，我玩过好几次了，就是它有高级道、中级道和初级道，然后就上最高的啊滑下来，然后 是滑水是吗？ 滑水 哦，哇，那 高山滑水，嗯，特刺激，嗷嗷叫， 嗷嗷的。 刚刚那个魏国表达这些的时候，喜形于色的表情是特别珍贵的一个表达。 对，他真的是非常喜欢。 我不想打断他，我一直在看他的脸，他一直在特别开心的笑，分享这些内容。我觉得就是人对生活的一个就是热爱度，会反映他在表达上。这个表达会让我们觉得这个自然而然的表达非常的舒服。而且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地方，都可以，就是通过一些什么方式到达，比如自驾车呀，什么都可以到达，是吗？ 全是自驾，没问题， 全是自驾，对吧？ 就是一小时，然后你目的地就是刚才说那几个点之间的距离30分钟超不过去， 哎呀， 我都给你们设计好了，然后呢，有吃有喝还能拿走， 就这些， 哇， 就这些线路，你得自己走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个经过半个小时？ 三个月，在来节目之前的3个月。 把这些全平摊， 而且亲自去吃，亲自去 试吃、试看、试玩， 对对对， 很累啊， 吗？ 体力好使， 对， 就是好多人说 体力给我打骨折啊。 就是这些地方，其实我都是为了自己带孩子去玩啊，因为京郊嘛，还是北京人，然后去那玩，我老觉得传统的玩不过瘾了，谁都去，人又多，然后 这些是以前华人没有怎么介绍过的一些地方。 对对，没有， 对， 对 这是咱 都是自己发现的， 新发现的啊、包括还有那个摘蘑菇的地方，然后种多肉的地方， 对啊、就我最喜欢摘蘑菇吧， 对对对，包括我们在河沟里捡点石头，我们就去一个叫艺会家什么创意体验中心的地方，还是布的，玩布的，玩石头的，玩那个就是木头的。包括一些那个彩绘的，包括胶泥、科学试验、电子的那些，男孩女孩全都在医院里，还挺大。大人就在那儿喝个茶，也挺凉快。还没人， 还没有人， 没人。 对，关键是没有人呢。 对，因为以前我平时都是喜欢就是平日去啊，周末从不出门，节假日从不出门。 哎，你看看， 现在我找着好几个好地方， 周末也可以去， 也可以去了 啊。 然后也没什么人，又吃得好， 你看 也不去。 咱们节目一说呀， 马上他们也会去了。 本来没什么人， 对， 也会有人，就是这样的哈。 但是好的地方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分享。我希望是这样， 这都是大概白天所干的事情啊。如果是老人、孩子、年轻的爸爸妈妈，晚上的时候在小院里也可以。就是也有一些非常好玩的， 对 对 对，像很多孩子都喜欢看星星， 对呀、数数星星，看看星河， 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在就是局部的一些景区的人多的地方，我们还会在，不是组织，就是差时差的，就是客人出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朋友进去啊、就是打那时间差，马上光源不让进的时候你进去，那时候的风景是最好的。 这个 对 对, 对， 然后呢， 严格按照时间就控制时间， 对 吧？对， 有时候夕阳下山的时候，那长城是最好的嘛。然后你有的时候那乡村，你到了那河边的时候，你看不见的萤火虫，你都能看到。溜达溜达，就是晚上你如果像咱们喜欢静一点的人，就坐在那儿。就在那儿听，你会听到很多你听不到的蛙鸣啊， 对， 蛐蛐叫啊， 城市听不到的， 对啊，甚至狗叫啊，哪怕一声一响，那都是乡村的声音。 对， 我跟他们说，我说这种声音叫返乡村，返回的返，返乡村音乐会， 哎呦， 是别人听不到的。 哎， 返乡村音乐会， 对对 对， 返乡村， 是的，是的，返回的返嘛， 对，返回的返， 对， 返回的返。 而且小孩子经过这一天的这个玩耍，晚上一定睡得很香， 很香， 对不对？ 这是我哄孩子就是摸着的这个点，就是如果这个妈妈不在家，你想晚上让孩子不想妈妈，你白天一定要让他玩疯了，玩累了，晚上到家倒头就睡。 我同意， 真是，就是让孩子累嘛，消耗他的体力， 对对对， 耗电把他耗到1%。 现在孩子一上楼就不出去了， 是吧？这城里还，到那儿，哎呦，他兴奋，他中午也不睡觉了，吃的也多了。我们家孩子是这样，就是他特兴奋，然后平时不爱吃胡萝卜吃， 对，平常那些事儿都没了， 没有了 ，iPad 也不看也不想了，然后水上玩各种玩，到了民宿那院里呀，继续吃，跟大姐 打成一片， 打成一片，那社交能力巨强， 话多。 到九点半的时候，哎，妈妈我困了，去睡吧，洗洗啊，就很快就入睡 了，5分钟， 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做成的， 是的。 这时候大人呢也是觉得这一天收获很多很多的，对，你看他熟睡了，然后你会觉得这一天的收获经历，然后有些朋友善感的朋友写点日记，写点笔记，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聊聊天， 对，晚上他还会画个画，像我们孩子，比如说去那个鹿世界看完鹿啊，喂鹿啊，喂兔子，回来他画画，而他跟别人画的就不一样，城里孩子画出的画，比如画小兔子， 都是抽象的， 但后边是绿的。是绿的，然后是也抽象，但也是兔子后边绿。我们家孩子没有，我们家孩子把那个兔子后边画了个笼子，就到外头去看动物，他的观察力锻炼他的观察力 是 特别好， 思维丰富。 对，他居然能把老师让画个兔子是绿草的，他后边加了个笼子，就是让你想象不到的这种惊喜，观察力特别好。 对，你看， 是的， 每一个城市的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它是不同的， 对。 每一个观察角度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太一样，对不对？生活很复杂，很多元，但是出去玩的时候，特别是跟京郊乡村玩的时候，就一股特别纯真的那个美好。 像他们都说魏国出去玩，因为是独行侠嘛，就一个人老去玩。说我这种孤独是一种艺术。 现在不孤独了，这种艺术要传递给大家。 是的，大家真的有机会去听听返乡音乐会吧，那个感觉是城市里没有的。 对， 哎，要想去京郊，可以找魏国啊，然后让他给支支招，带着大家一起玩。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了解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怀柔哈。 是， 怀柔老说这些可没听说过，对不对？如果您没听过的，晚上可以听我们的重播哈。 对， 谢谢我们的这个来自于驴爸厨妈的创始人魏国， 欢迎， 客气。 这个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啊，想必分享之后，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们都按捺不住了，赶紧去靠冰箱。 赶紧去吧。哎，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对， 晚上听重播啊。 晚上听重播，拜拜。 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我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吹着那暖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志愿填报除了东奔西走考察大学、参加高招咨询会外，坐在家里也能成为专家。6月24日，教育面对面主办、京华学校协办的志愿填报大型视频直播讲座。志愿填报规则、技巧、梯度设置、注意事项、挑大学、选专业、案例分享、实战演练，全部囊括。成绩已定，志愿拼赢，校场坐镇，全面解析，专家在线实时答疑，2小时助您拿下志愿填报，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详情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